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12节啊，112节。越紧越躁，挑事挑人。这些事情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啊。越是跨越啊，紧，现在的紧跟古时候不一样，现在的井多半是深水井啊，用电动马达来抽水，那么这个现象啊就没有了。古时候的井啊都比较浅啊，我们用水桶啊去打水。那么遇到井，这个井水利益众生啊，啊，在中国民间也用这个水啊供奉鬼神，供奉佛菩萨啊。换一句话说，是众生的受用。我们对他应当有尊重心，所以井不能够跨越啊，遇到有井的地方绕过去啊，不可以跨过去，跨过去这是不敬啊。躁，现在的躁跟从前也不一样，以前是烧柴烧草啊，可能在中国大陆啊乡村里面还能见到啊。越躁跨越躁，这个比较少，不是没有，有小躁的时候确实它也从上面跨越啊，这个都是不敬。我们知道恭敬是信德，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人呢，都把这个当作第一堂课，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啊。你看儒家教学啊，诸位翻开礼记头一句话就是去礼乐无不敬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从哪里做起？从恭敬做起。你没有恭敬心，你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我们常讲啊，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对物也要恭敬，这是对事物啊。人要把恭敬心塑活了，不但道业没有指望啊，世间事业也一事无成啊。你们看看，凡是有大有成就的人啊，不要说在佛法里头修行人，就世法里面啊，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都懂得恭敬，他能够敬人，人会为他尽忠，会为他负责办事啊。如果常常摆上一副啊居上位的那个架子啊，对底下都是命令呵斥，这个人的福报决定不久 为什么呢？在你有权势的时候，大家畏惧你，怕你，不能不服从啊。为了讨生活，你的权势一衰的时候，不会再有人理你了。尤其是现代的社会，道义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自取失败。人与人之间结合恩义，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办事情，高深显示他的威德，执着人命令人去办事，我们也看出来，这种人叫薄福之人，没有福报那个福报厚重的人不一样事必躬亲他自己去办了，指使属下去办，那个态度也非常温和，也非常谦虚老一辈里面我们看到了长官对部署这个文件交代办下去人家会说某某兄办对他的这部下称兄我的先父是公务员，职位不高他的长官交代他的办事都是写某兄那么客气所以办事的人感恩一定尽忠负责，把事情办好动不动用权势压人，心不服，办事敷衍塞责出了乱子，你负责任，他不负责任古圣先贤教人，教什么呢？就是教你怎么处事，怎么待人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事出事法都会成就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这个越真越精越造引申出来就是对物这是对事对物不可以无礼挑时挑人这都有罪过诸位多礼记古时候讲理现在不讲理了中国的习惯吃饭呢是共席不像西方西方这个自助餐分开来吃有好处中国大家在一起吃一盘菜搬的摆在上面你要懂礼的人就知道他取哪里取靠近自己边上的摆得远的菜决定不拉礼节吃东西不挑 啊，这挑食啊，这个喜欢吃的他就多吃，尤其一盘菜决定不可以从中心拿，这非常不礼貌，要拿靠自己边上的啊，你坐在哪一边靠你边上拿啊，绝不取中间的。现在这些小的礼节已经没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了。啊，挑人，这个挑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在佛法里面，一切众生平等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高级的菩萨们，他们修行修普贤行啊，普贤行没有分别之处啊，普贤行就是平等行啊。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修平等的，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啊，为什么呢？妄想未断啊，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妄想断尽的时候，这个平等心才现起啊。所以我们现在学妄想是没断，学尽量的学啊，往平等上接近，这样就好，不能不学啊，学多少总会有进步啊。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章四，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圣境啊，你的这个尽心尽意尽德失掉了啊！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小不尽，大的灾难就来了啊！所以圣贤人都从很微细之处小心谨慎，从这个地方修起。再看底下一段啊，113节，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是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最后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这是属于家庭生活里头啊，这些过失。堕胎是杀人的，不是杀别人的，是杀子女。子女至亲啊，这个罪过极重啊！现在人往往都疏忽了啊，这个冤冤相报不得了啊！子女到你家来投胎，佛法里讲得很清楚， 四种缘来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也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变成将来仇了，恩将仇报啊，报怨来的，这个怨就更深了，以后这个毒害没有法子想象啊！他还债来的，你把他杀掉了，从还债又借了冤仇，从讨债来你杀掉他了，冤中又加上了仇杀，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世间人见不到啊，不晓得因果通三世啊，不知道这个一时所造的罪业会招来生生世世的后患，这事情怎么能做？行多隐蔽这一句话的范围包括的非常之广。隐蔽是什么？你所作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信佛的人知道，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能够隐瞒世间的愚人，世间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何况天地鬼神，你隐藏的再好，能够叫这一生当中，都不会暴露，没有人知道，你要晓得你逃不过天罚了，恶因恶报的这个结果你没有办法逃避，你一定要承受，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啊。所以佛教人发露忏悔，发露忏悔是绝不隐瞒，做错事情向大众，忏悔，向大众道歉，所以我们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到罗马教皇公开向世界人忏悔，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所犯的罪过，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这个很难得了。中国古人所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教宗这个举止，无量无边功德，教人不怕做错事，怕的是做错事情不知道忏悔，不敢面对大众忏悔，那个过失才重啊。 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你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就是忏悔两个字。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啊，忏悔过失啊，你能够向大众宣布，大众责备你，这就爆掉了。所谓是重罪轻报啊。如果做的卧室隐瞒，这个卧室越积越厚，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翻过来，感应篇前面教导我们呢，所做一切好事，别叫人知道，叫积阴德了。应得果报厚啊，好事都宣扬，都让人知道，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爆掉了。世间愚人才干这个好事啊，干这种事情，有智慧的人绝不是这个做法。我们在居士里，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人做好事啊，真正在做好事绝不宣扬啊，默默在做，没有人知道啊，你要给他宣扬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啊，这种人很可爱啊，他明理呀。真正懂道理的人，真正修行的人啊，所有一切过失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啊，别人责备你一声，原谅你原谅，这都爆掉啊，恶报赶快把它爆掉，不要等来生。善的报啊，最好不要现前去爆掉，留到后世啊！啊，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啊！这是聪明人做的这一段。住的不少啊，由此可知过失的严重性呐。你看这个淫僻，这里面注解的，非之一死，如奸盗邪淫等类，凡不可于天之，不可对人言，皆是也。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换一句话说，都是损人利己之事。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说的，不是真的。损人决定不利己啊，这个才是真的啊。损人害己呀，害自己堕三途啊，害自己堕地狱啊。 哪里是利己？眼前得到什么利？真的说是蝇头小利。刀头是迷，这是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祸患无穷，这谁知道呢？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慈悲为我们说出来。劝勉我们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已经犯了要忏悔要改过，没有犯决定不可以犯，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眼前无论什么利益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要知道祸患比眼前利益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怎么可以贪图小利呢？做这种缺德之事，做这个卧事。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从下一段起是讲不敬天地神明的过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